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一起为北京的环境做点改变。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二十分贝， 坐看云起时。 三十分贝， 清泉石上流。 五十分贝， 谈笑无还期。 五十至九十分贝， 控制噪音污染，创造诗意空间。 我两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鸡蛋。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 这可乱弄。 喂，我姓骆，我叫啰嗦。 就当我们不认识，从来也没有见过面。 喂，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喂，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呢。 我不想。 快点。 嘿，看电影呢，别说话行吗？ 怎么了？ 你说怎么了？看电影呢。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为何不多些艺术？当您走进影剧院音乐厅时，请关闭手机或置于静音，尊重他人，尊重艺术。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戏剧空间，我是周杰。2004年6月，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的邀请，携带四出话剧来北京演出。下面就请您收听我们对他们的采访录音。听众朋友，我国话剧艺术的发源地上海，最近呢以四台话剧的强大阵容，从明天开始呢登上北京长安大戏院和首都剧场的舞台。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四位客人，向北京的听众呢介绍这四台话剧的有关情况。好，那首先呢，我先把我们的嘉宾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首先呢，是这四台话剧的制作人李胜英先生。李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您好，周杰你好。 嗯，那么下面呢是《蝴蝶是自由》的导演李明森先生。 啊，你好。 嗯， 观众们好。 好，那么下面一位呢是《蝴蝶是自由》的女主角焦媛。 周杰您好。听众好 啊，焦媛你好。嗯，那么下面一位呢是这个《蝴蝶是自由》的男主角于毅。于毅你好。 大家好。 一到他这儿我老是磕巴一下，我老想把他叫成丁毅。于毅，于毅， 多一横。 好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不仅要提到呢这次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献给我们北京的观众四台非常棒的话剧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同时呢我们就蝴蝶是自由的这个话剧呢做一些重点的介绍。那刚才呢我老提这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呢，咱们这四出话剧啊到底是什么呢？我先说一下啊，一个就是这个百老汇的经典名剧蝴蝶是自由的，这是一出。另外就是法国当代 代的喜剧叫艺术，还有就是大型的话剧《长恨歌》，那最后一部呢就是大型的历史话剧《整红旗下》。那么首先呢，我要问我们的这个李盛英先生啊，作为制作人，那么您能不能介绍这次进京演出的四台剧目？为什么要选择这四台剧目呢？ 好，那个首先向北京的听众朋友问好，今天能够做客北京文艺台，非常高兴。我记得6年多前吧，我们曾经也有三台戏到北京来演出，我好像也来做过一次客啊。这个时过境迁，这次我们又带了四台戏。这四台戏我就从我的这个角度啊，为什么选这四台戏，我觉得这四台戏呢，首先一点就是各有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风貌。这一台是百老汇的经典名剧，非常有名，它是60年代的一个戏，久演不衰。第二个是法国的当代经典，它在全世界100多个城市演出，被翻译成了36种语言，也是久演不衰。还有一台是我们自己的原创，是根据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改编的话剧，同名话剧。那么这台戏呢，它是表现的上海的风情，他说的是上海的一个少女从17岁到57岁的一个命运的一个变化过程。那么还有台戏，那么跟北京是有点关系了，它是根据老舍一部遗作，没有完成的一部遗作，叫《整红旗下》改编的一个同名话剧，也是由北京的一个著名的作家李龙云改编的。那么这就是大家所谓的北戏南演，是应该是一个老北京的戏，结果在上海演出了，而且又回到了北京，居然又回到了首都剧场演出，那么很多北京的观众都很期待， 非常非常期待， 期待。那么这四台戏呢，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点呢，这四台戏在上海演出的时候，都是经受过市场的考验。就是观众非常非常爱看， 应该说也都是经典剧目。 对对对，第二个它有很强的这个市场性和可看性，而且它的艺术品质非常高。那么这一次到北京来演出这四台戏呢，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从我们自己的这个本身来说呢，也想改变一下我们剧目建设方面的一些形象。有些北京的朋友都说，你们上海来的戏嘛，基本上就是政治戏，都是主旋律戏。确实我们以前 印象当中是这样， 印象是这样啊。这个你看吧，那个归来戏啊，中国制造啊，尊严呐， 反正都是这个，反正跟政治有关的戏。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基本上就是把这个因素撇掉了，我们这一次就是走市场，就是把正好也我们正在体制改革嘛，怎么把文化艺术把它产业化，是吧？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那么我们这四台戏它完全在市场上经受考验的，也就是让观众自己掏钱买票看戏的，而不是政府出钱组织观众的。这四台戏在上海都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到北京来呢，也有一个目的，就是想来触摸一下北京的市场，就是北京的观众对上海的这四台戏究竟认不认可？其实我们心里是很忐忑不安的。尽管我们在上海这四台戏演得很火，那么北京的观众认不认呢？这是我们一个其实是很大的压力。 这也是令大家拭目以待的一件事儿啊。 是是。 据说你们这四出话剧的演出时间是在6月24号开始到7月10号结束。 是是是 啊， 对， 分别是在长安大戏院和首都剧场两个非常大的剧场来演出， 对，交叉交叉演出。 那现在已经开始售票了吗？ 已经开始了， 已经开始售票。 两个剧场都开始售票了。 售票的情况怎么样？ 售票情况还可以。所以 是不是心里有点点 看到这一点呢，心里还受到得到一点安慰， 得到一点安慰， 得到一点安慰。 那么确实呢，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四个剧目啊，蝴蝶是自由的艺术、长恨歌和整红旗下呢，应该说是咱们这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在2000年以来排演的新作，是吧？ 对对对， 嗯，而且这个据我所知呢，演员阵容呢是非常齐整，像焦晃啊， 对， 尹祝胜啊，林栋笃，还有这个徐峥、焦晃等近50名演员呢，参加演出，其中有13位是国家一级演员， 对， 5位是梅花奖的获奖者， 是一点不错， 演员阵容非常棒， 近前精英啊。 应该说也为这次呢这个北上到北京来演出呢也是花尽了很多的心血 不过我很同意我们总经理杨少林说的一句话，但我们这次到北京来演出是赴京赶考来了，就能不能考出来，要让北京的观众给我们打分 也是一个汇报， 是 啊，不知道咱们这个答卷怎么样， 是 不是合格， 又是汇报，又是交流，又是学习， 反正咱们是精心准备了， 是希望北京的观众能够喜欢这4台戏。 好，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希望你们这4台戏呢在北京的演出呢能够圆满的成功， 谢谢。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这次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4位客人，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谈一谈他们4部话剧的一些情况，当然着重呢我们要谈这个蝴蝶是自由的这出戏。那如果朋友们呢对这出戏呢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想了解，或者想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呢，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啊，联通用户您可以发送到8821876，移动用户呢是发送到0882186876。那今天呢，在我们现场的除了这4出剧的制作人李胜英先生之外呢，还有《蝴蝶是自由》的导演李明森先生，以及《蝴蝶是自由》的女主演焦元，还有男主演于毅应该说我们这里是高朋满座呀。我想呢刚才呢李先生谈了谈这4出话剧的一些情况令我也非常的神往我觉得真是精品，如果有时间的话我肯定去光临去欣赏跟你们捧场， 一定请您来看。 是的，我想提到这4出话剧呢其他3位你们也是除了你们自己演的这个蝴蝶是自由的，对于其他3出话剧你们是不是也是略知一二是不是感觉互相都是精品之间也较着劲儿的？ 没有，因为可能焦元和导演他们不一定很清楚，因为他们住香港嘛。那我算是话剧艺术中心的青年演员 于毅， 对于毅，然后分进来，今年是第3个年头啊，李老师。 对， 第3个年头，所以这些戏我基本上都看了。其中呢，我自己呢比较偏爱艺术这个戏，我非常喜欢。 为什么？这是法国当代的喜剧。 我还记着那天那个在文化部请我们4台戏。就是做宣传的时候那天林栋笃老师他代表这个戏他来了，他说了，他说为什么这戏有意思，我倒没有他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不知道，他说这个戏的编剧是一个法国一个女作家，女剧作家但是他写的是3个男人的事儿， 从女性的视角表现了3个男人的事儿， 对，然后是这个女性是把男人他觉得是赤裸裸的看得非常透彻，他就说，他说一个女人把男人看得那么透彻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我通常都是男人会写女人的戏，女人会写男人的戏， 比较少见。 对这就更我觉得更增强了他的一个我觉得 独特的地方， 对，独特的地方。然后其实他就是很简单，就是一幅画引起来，其实什么都不是的一幅画，也可以说什么都是的一句话，就是一个白纸。然后3个人从这个画引起了一些，从争论开始，从比如说之间的友情，谈到家庭一些生活，谈到各自的生活，谈到。究竟他们3个之中有什么东西到最后这个包括他的舞台 对， 他的舞美很干净白白的然后很简单很流畅然后包括几个人表演，在单位我都是比较喜欢徐峥哥哥包括这个郝平哥的表演我比较喜欢 哎呀，于毅真的非常无私没有说自己的这个剧目蝴蝶是自由的之前呢就为这个 稍微好看一点点 就为这个艺术做了一个大大的广告听他这么说我都想去看一看了， 他们 真的值得去 看了蝴蝶是自由的完了再看 再看 这样您先自己呢掏票看我不请你看然后觉得不值票价你找 我来要我绝对不会这个要赠票去的，我要是既然我要去的话我就特别喜欢我就选择哪个剧目去那么刚才呢我觉得这个李明森导演刚才你插的那句话我印象挺深，实际上真的就是女人写男人或者男人写女人可能更真切，写的就更真实有时候同性看自己可能并不是说看的那么这个真切一些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不是同性看同性之间他看到相同的东西太多了 对， 他觉得那可能是应该的。其实如果作为异性来看，应该的东西可能就是不应该的。 所以呢，刚才你说这个法国当代喜剧艺术呢，是由一个女作家完成的，写了三个男人之间的事情，我估计可能会挺精彩的。嗯，好了，那关于这个四出话剧呢，咱们先说到这儿。那下面呢，咱们就着重的呢，咱们说说下面今天要隆重推出的《蝴蝶是自由的》这出戏啊。蝴蝶是自由的这出戏呢，应该说是在2000年的时候呢，第一次在上海演出。由于啊，剧中据说我没有看过啊，我看网上啊各方面的报道都非常多。据说呢，在戏中呢有一些激情戏啊，在话剧当中有激情戏，这是很少见，现在影视作品都习以为常了。但是在话剧作品当中有激情戏呢，好像被大家觉得啊挺稀奇的，因此这出剧也被炒作的挺厉害，在上海也引起了骇然大波。不仅在上海，好像在其他的城市，有的人呢坐上飞机去到上海看这出戏，我听说也有这样的事情啊。那这样吧，李明森导演是这出戏的导演，能不能先把这出戏咱们先介绍一下？大家都不知道这个《蝴蝶是自由的》是怎么回事啊？剧情先介绍一下。 导演介绍剧情是最困难的，因为在他脑子里完全是人物、舞台的视觉效果和一些听觉效果，所以你要单单他讲个故事的话，他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把它讲清楚。但我想这个戏呢，我想介绍一下这样的背景吧，就是说这个戏，一般来说很多戏剧院校的一些学生，或者说一些年轻的演员，都是抢着想着要演这个戏里的男主角和女主角，因为他们的戏太好了。对他们磨练演技也好，或者是对他们在艺术上的成长也好，那么这个戏对他们的帮助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这个戏呢，选了两位非常出色的演员来演这个来演这个角色。那么这个剧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就写的是一个男孩子，他失明了，盲人。那么这个盲人呢，他就想自己一个人离开家去独立的生活。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认识了他的邻居，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那么这个女孩子就比较活泼一些，那么两个人呢，在短短的一个小时之内，从不认识到见面的时候刚刚有点陌生，到互相了解，互相有兴趣，到好感，最后就说你说的一直到有一种激情戏，是吧。那么这个过程中呢，就两个人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妈，那个男孩子的妈妈来了。那么他妈妈一来以后呢，就引起了整个一场戏的一个轩然大波啊，这个矛盾戏剧的矛盾冲突就非常的尖锐了。那么整个戏呢，是大部分时间观众是在笑声中度过的 哦， 但是呢，有几段戏呢让观众掉眼泪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戏能够在六七十年代在美国的百老汇演出之后呢，他拿了美国的戏剧的最高奖托尼奖。那么这个戏是非常好的剧本啊。那么在整个的剧场效果来说呢，使观众是笑中带泪。 笑中带泪 、你大概80%的时间观众在那笑，但是呢观众又很受感动，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的有剧场效果的一个戏。 哦，那刚才您说这个男主角是个盲人， 对， 这个不会是让于毅演一个盲人吧？会吗？ 男主角是个盲人，如果我于毅演男主角的话，男主角就是个盲人，我于毅就是个盲人。 这么漂亮大眼睛居然演一个盲人啊。 稍微定一定就成盲人了。 他下了很多功夫， 下了很多功夫， 排练前他已经做了很多准备。去，你自己讲一下你去哪了。 对，怎么 样？就是这样的，因为刚才提到嘛，你可能就是哎呀，你和我的反应是一样的，我这么漂亮的眼睛怎么可能是盲人？ 别美了， 不像。哎，你这儿有镜子吗？是这样的，然后我也想，哎呀，这是一个，首先接到这个角色我就是很喜欢剧本，但是第一个想的难度就是跟您一样是个盲人，盲人怎么来演，舞台上怎么让人觉得可信啊。然后呢看了之后，我觉着应该去找盲人聊一聊天， 那刚好非常巧啊，那就在我们家住的附近有一个桥，我家上海住家啊，这样说哪儿你也不认识，反正是一个桥，那边有两个盲人，他每天会在那儿走路，然后他们走路感觉就是让我感觉是非常流畅，那是跟他们的桥一样，比我还熟，可能他们都知道是多少步。那天因为我每天有锻炼的习惯嘛，跑到那儿我就问他，我说可以和您聊一聊吗？我要演这么一个戏。刚开始呢 OK 有点拒绝，但是后来我们交流了一根香烟之后，我们就开始聊天了。OK， 他其实跟我说了，他说其实盲人你不用什么演盲人，他说你不信咱俩走这个桥走一遍，我肯定比你更准确的说出我走这个桥要多少步。因为我看他走路的步态，其实你从背后如果他把那个棍儿拿掉不打那个鞭的话，你感觉他是一个正常人，可能比正常人还要潇洒，抽着烟哼着歌聊着天，聊了今天晚上吃的什么东西，其实他们就是正常人，其实盲人就是正常人，可能在熟悉的环境里他比我们还要灵敏的一个正常人。因为除了视觉，因为先天，特别是先天的失明的盲人，他们的听觉和触觉嗅觉这三样东西非常的灵敏，因为他们经常用，异于常人的灵敏。所以说他说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崔小鱼我肯定比你更熟悉这个环境，比如说在家里。OK， 那我觉得好了，那这个戏我一上场，那就是我在我的家里，整个的场景就是我在我的家里，那我就知道了。那开始的时候，那我们当时还讨论，我说声音老师或者导演，那我一开始到底让人知道我是盲人还不是盲人呢？观众看的话，那当然不是盲人了。因为你一定要演的是一个非常熟练的正常人，到后面女孩子上场之后，接从感觉到你不是是个正常人，到认识到你是个盲人。 我不知道他是盲人， 后 来才知道，后 来才 知道， 因为有、 哦、是 之中有一个细节是揭示 烟灰缸、 哦、你是盲人、 哦、 就是一个烟灰缸的问题。 那观众应该知道他是盲人， 不知道 也不知道， 跟观众一起发现他是一个盲人、 哦、当时也是蒙在鼓里边、 对啊， 后来跟你一起发现他是一个盲人， 对 对，我 更难演，你这样子就 是更难演。家里嘛，根本就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就跟他刚才说的， 嗯、对对对， 在一个熟悉的地方，他完全没有问题。 我跟于毅说，就是你开始那一段戏，就有点地方让观众感觉 有点 怎么有点怪、 嗯，对， 不一样。 哎，但是呢，又不是主要是这种感觉。 嗯， 等回过头来知道他是盲人了， 哦， 原来是这样。我希望有这个效果啊、 哦， 但是不希望一看着一开始就是感觉你是盲人就不好了， 对， 这个悬念就没有了， 悬念没有了。那通过这个于毅的他的演绎呀、啊，现在达到这个效果了吗？ 达到了， 达到了。当时这个剧场都啊，他是盲人， 对， 哦。于毅，你成功了， 没有没有，刚才 北京能不能成功？ 刚才在导演和那个女主角说哇。 还有一个人没说话，声音老师，我演的还可以吗？ 非常好， 谢谢， 哎，非常好。他这次演那个阿当啊，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好 啊、哦，那真是 哦，真的，我以后我肯定有很多戏都要让于当是演男主角 的。他的同时呢，也表现你们的慧眼，是吧？好了，那么这个上半段就要结束，但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漂亮的女主角还没怎么说话的是吧、 哎？ 咱们得说一下， 谢谢 焦元。啊，是个香港演员， 对， 是吧、 啊？ 虽然我通过了解，我知道你是北京保定人，祖籍应该是北京的保定人， 啊、 但是三岁就到了香港， 嗯， 啊，应该说是实实在在的香港人了。 对呀、 啊， 谋求啊。 那你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 啊，还可以吧？ 啊， 说长了就露馅了。 啊、没有，再谦虚了就虚伪了。那我想这回到北京，是不是感觉到有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呀、啊？原来经常来北京吗？ 也不经常 啊、哦。这回第几次？ 第几次啊？应该我想三次左右吧。 哦，三次左右。 对。 那么以往那两次来北京是干什么？ 一次是我读演艺学院的时候，我们有一出戏，也是李导演做导演的，来演出交流， 参加华文戏剧节第一届华文戏剧节 一个交流 啊、演出一个音乐剧，根据《牡丹亭》改编的一个音乐剧叫《少女梦》， 嗯， 她演女主角、啊、 完了第二次就是自己来玩， 那么这一次呢，应该说是重任在身， 对呀、 啊，啊，向北京的观众呢交上一个答卷。 对 啊，对于你演的这个《蝴蝶是自由的》当中的这个女主角、 啊， 你自己有没有把握北京的观众是否能够接受？ 我觉得我自己挺享受演这个角色的。我觉得一个演员要是享受演自己的角色，在舞台上舒服享受的话，观众也会有同感的。 是的，就是首先要感动自己， 嗯、 这样才能够把别人感动了。 嗯 啊，那你这次跟这个咱们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合作是通过什么搭上线的？是这个李明森导演带过来的吗？ 也不是，是沙叶新先生和那个春天舞台的高先生，他们就也开始就希望能够合作，把这么一个经典的剧目能够在一起，把它能够在上海的舞台能够把它表达出来。 嗯， 啊，那么这李声音先生就一直是 制作人， 这制作人主操这件事情的。 嗯。 啊 哦，所以这样有一次机会， 对 啊。那在这次创作之前呢，和内地的一些创作人也有过合作吧？ 没有， 从来没有过合作。 啊、 那次音乐剧呢？ 音乐剧是香港跟 也是香港 的，不是香港演艺学院 的 哦、 哎，香港演艺学院戏剧学院的一个制作。 哦，那这次啊 交流， 那这次和内地的人员的合作有什么感觉啊？ 啊，非常好。 非常好，怎么个好法、 我觉得国内的演员特别专业，而且他们的基本功非常棒。 嗯， 啊，声音啊，身体语言啊，那个台词什么的感受啊，都特别的棒，而且比较成熟。我觉得国内的演员，你看于毅那么年轻，但是思想上非常成熟。对，我学了好多的东西。 我觉得今天咱们怎么声音都有点哑呀、啊？ 没有没有，有磁性，有磁性。 你觉得有点哑吗？ 是互相夸。 女孩子声音有点哑，性感。 没有，有点有。 对 啊，那 感觉挺棒的， 感觉挺棒啊。 对， 好了，刚才呢，这个焦岩呢，把自己的情况做了一个介绍。李导演呢，刚才我也提到了，这出《蝴蝶是自由的》这出戏呢，在2000年的时候，在上海呢，应该说引起了撼然大波，就是他的这个激情戏。那么我又知道您是一个香港的导演，应该说在内地话剧啊。这样处理啊，应该说很少见。那是不是由于您是一位香港导演的这个因素，应该说是比较大胆，是这样吗？ 我倒没有考虑这一点。因为我主要当作为一个导演来说呢，他还是根据剧本。因为这一段在外面传媒舆论比较影响大的那段戏，所谓的激情戏呢，实际上是他剧本的一个要求。就说如果没有这一段戏，跟着他那个男孩子，就是男主角的妈妈，他一进到他这个房间，就一看见他的孩子光着身子，一看到那女孩子穿着内衣内裤，他就非常的吃惊，就没有了这个戏剧效果。所以这段戏呢是必须有的， 就是为剧情服务的， 必须有的啊。 嗯，为塑造人物服务。 那么据说是在美国百老汇演出的时候，还有的是真是全裸。 嗯， 那么我们没有，但我们不会根据中国人的习惯，根据我们香港的那个戏剧的环境，我们也不会那么去做的。 咱们裸到什么程度？ 我们在香港的时候，我们也只不过是露背。 露 背 到 露 背， 哎，到露背， 就是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大床 啊、有个床，一个其实我们是叫做双人床，它的不是双人床，它下面没有的，把那个是床架高了，它根据那个嬉皮士啊，它的习惯，那么它把那个床给架高了，那么就主要是这段戏。那么这段戏呢，我们说实话，在我刚出牌的时候，我自己觉得也是比较大胆的，那么大胆，我觉得一个是戏的需要，另外一个呢，我觉得这样处理会很美。 很美 啊！那么在我们第一次的彩排的时候，我请了我几个学生，我在香港演艺学院教表演课，教导演课，那么我请了几个编剧读编剧的女孩子，他们来看，因为我们演艺学院读编剧的女孩子呢，几个都是大学毕业以后再来读的，都有很高的文化程度，那么他们看完了以后，我想问一下他们的意见，他们就告诉我说，老师你放心吧，很美，一点都不色情。啊，那么我自己也就放心了。那么后来就这段戏呢，实际上在各处演的时候呢，我想观众主要得到的一个感受还是觉得是很美的， 很美的、 啊、很真实的。 那么这个戏这段呢，在上海呢是这样的，这回到北京来依然是这样是吗？没有什么删减。 我们的到北京来对于北京的观众的欣赏习惯、 啊、 还不是太了解，所以我们就保守了一点点，就把那个露背那个就取消了 、 但是整个的两个男主角和女主角最后进入到激情的一种状态，那么我想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的，他们会拥抱，会接吻，最后有一种欲望往那个我们所谓的爱的最高的升华那个部分去走向那个方向，但是最后的结尾我们没有到那个露背那个地步、 就不是说太实表现的、虚了一点， 这 就最后是虚的， 嗯， 前面还是比较实的，因为我们这个戏是写实的， 嗯， 啊， 哦，是这样的，嗯，那么您这么说也是给北京的观众一个悬念啊，也不知道您这个经过改进以后的这样的处理是怎么样的，啊，也许可能有些朋友真的想看一看，尤其是看过的朋友啊。那么说到这点呢，我想问李盛英，那这次呢，刚才咱们提到了四出啊，《艺术》《长恨歌》《整红旗下》和《蝴蝶是自由的》，那相比之下，这四出话剧，刚才你也说了各有各的特点啊。那就这个就这个《蝴蝶是自由的》这出戏，您到目前的这个它的反应来讲，您觉得达到了一个满意的地步吗？ 我非常满意这一台戏， 嗯， 而且非常满意这一版的戏。当然上一版也非常满意， 嗯， 但相比来说这一版我更满意。 为什么？ 哎，为什么？有两点。一点就是从导演的这个角度来说，导演这次排戏有更充沛的精力和更充裕的时间，他完全住在我们话剧中心， 嗯， 这个每天跟演员待在一块儿磨戏谈戏，非常细腻，非常这个那个他那个抠戏的那种精益求精、精雕细刻的那种程度，令我非常钦佩。 嗯， 我两次跟李导演说，我说李导演，我这次跟你合作，我学到很多东西啊，我也看到您身上有那么深厚的这个导演功力。嗯，我说您如果不嫌麻烦来回跑的话，以后我要请你多来了。 以后要经常合作了。啊， 对， 确实也是一个精雕细琢呀。 精雕细琢。 我相信你们送给北京观众的肯定是最好的。 对，第二点，第二个原因就是男女主角。 嗯， 男女主角他们的这种默契这种合作的这默契程度达到了一种非常非常高的一种境界。 嗯。 而这种合作，因为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啊，好的演员在台上他是一个合作对手，在生活中间他必然也是一个非常默契的一个朋友。 对，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台上台下能够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 嗯， 这一点以前做不到，但是这一版做到了。 嗯， 这是我非常满意的。 是吗？ 也是非常欣慰的。 于毅，你们说说，在舞台上， 哈哈哈哈， 合作这么好，在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是特别好的搭档？ 搭档谈不上。其实我焦元，咱们从今天开始认识多长时间了？ 今天是一个半月是吗？ 刚刚一个半月，就那么这个收放自如。 一个半月， 这就是好演员， 好演员 。那刚才呢，您提到啊，就是原来在上海的时候呢，男主演呢是由杨毅来担当， 对， 这回换的是于毅，两个毅啊， 此毅彼毕毅 啊，怎么到北京来又换人了？ 啊，这有两个原因啊。一个原因呢，那个杨毅呢，他有那个影视合同在外头 啊， 他确实是没有时间来排戏。 嗯， 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是也是个自然现象嘛，演员他总是年龄不断的要增长的。那么作为杨毅来说呢，越来越成熟了。 嗯， 但是生理年龄也越来越成熟了， 会不会 演技也越来越成熟了，是吧？啊， 会不会永远就把这杨毅给替下去了？ 没有，那是我表演老师。 当然了，这个绝对不能忘的。 杨毅他表演非常好， 非常好。 但当时我觉得，我记得当时有一篇文章，就是说那个杨毅直逼濮存昕。 哦， 哎呦，好大的题目。 对对，我好像也知这个消息。 杨毅直逼濮存昕，有这么一篇文章， 嗯， 那就是说明对杨毅的一种充分肯定， 也是肯定， 是吧？哎，但是杨毅有杨毅的风格，而这次于毅他的风格我觉得更接近于人物。 嗯， 那个杨毅他可能表现出来的状态可能更像一个男人。 嗯， 而于毅呢他表现的更像一个阳光大孩子 啊，大男孩， 阳光大男孩。 嗯， 对， 而这个 为什么这个话从你们嘴每次都说是一种表扬，从我的感觉上老感觉 于毅肯定不爱听， 我为什么老是阳光大男孩呢？ 老是长不大， 因为这个戏这个人物呢，他就是个阳光大男孩。 对， 嗯， 如果把他表现的 人物其实很对位， 表现的非常成熟的话，是一个成熟男人，成熟老男人的话，那彻底就完了。 对，这就是表扬了。 对 啊， 因为他作为盲人，而且他没有接触过社会， 嗯， 所以带着阳光大孩子，很纯， 非常非常纯。否则的话，我们那段激情戏他就没有一个根基了。 对， 一个很成熟的一个男人，跟一个女孩一碰一个小时， 就是这是不能忍受的，是对不对？正因为他是个阳光大男孩， 对， 就可以 观众就 是可以接受的， 观众就认同了， 嗯， 真的阳光激情细节就认同了， 是的， 他就有了基础了。 那应该说刚才咱们这个制作人啊，李申英老师对于于毅你是高度的肯定的啊， 谢谢。 我再插一句， 啊、 我的教员我还没说话呢， 你说对对，教员再肯定， 就因为我说为什么这一版我比上一版还喜欢呢，就是。因为焦岩他是一个来自香港的，他的普通话确实可能是不是像上像我们北京的那个演员啊，像我们内地的相对来说不是太多，但是现在我发现他的普通话比两年以前我们演第一轮的时候 越来越进步 越来越流利了， 舌头越来越直了。 我好多朋友看过第一版的看第二版呀，发现他 是一 个 人吗？ 是这个普通话怎么不对了吗？普通话怎么越来越像我们越来越好了？而且他的表演，他的那种松弛，在台上的那种收放自如，那时候我觉得我很多国内内地的演员是及不上的。 确实， 这点看了戏之后你就会知道了。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演员都有这样的感受，他的很多的情况呢是在舞台上磨练出来的。有时候你在底下怎么练呀，这感觉都找不着。你多演出几场啊，就都来了。到目前为止，你们蝴蝶是这出戏演了多少场了？蝴蝶是自由的。 我们话剧中心这一版的话，演了59场。 哦，59场了。 对， 哟，那真是不少了。 加上这北京的6场，就是。65场， 65场了，那焦岩啊，我听说你这个父亲是京剧演员， 对， 啊，也是一个戏曲世家。哎，提到这个戏曲世家，咱们这个导演李明森先生也是这样， 嗯， 哦，看来咱们这个很多的主创人员都跟戏曲有关的，啊，这个那焦岩，你父亲呢是京剧演员，母亲是一个芭蕾舞演员， 对，跳舞的， 中西结合。啊，那你最后怎么选择这个话剧艺术？ 哦，其实我进演艺学院的时候是一个碰巧吧，因为那个时候要考大学了，我就觉得考大学压力特别大，所以我就我们同学就说，演艺学院招生，咱们去试试吧。因为演艺学院读的那个舞台剧也是大学的学位，那我就说，好啊，也去试试吧。结果一试呢，就收了我了。完了，我一想，也是大学学位，而且舞台剧我倒是挺有兴趣的，所以后来就干脆正好不考大学，就直接进了演艺学院了。 演艺学院了， 那一学就学了5年。那么，在上学的时候就越来越有那个兴趣和特别喜爱，所以就一直在舞台剧方面发展。 那应该说父亲是搞京剧的，是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艺术。那母亲呢是芭蕾舞演员，是具有西方代表性的这个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这两种的结合就成你了。 嗯，对啊。 那父母对于你现在从事的这个艺术，他们有些什么样的说法和指点没有？ 也非常鼓励，而且我每次演出的时候，他们都来看，完了都给一点意见， 给一点意见。 对，所以蛮支持我的。我觉得从这个做舞台剧有时候或者演戏这方面，父母家庭一定要支持，这样会对自己的鼓励会更大。所以谢谢爸爸妈妈，他们都很支持我。 是的，是的，那我想呢，这个蝴蝶是自由的这出戏当中呢，确实有一些大胆的表现啊。我听说当时在上海演出那版的时候，有些人在看演出的时候拿望远镜啊，看这个演员的表演等等的，你当时心里有压力吗？ 没有压力， 这些人这样啊， 我觉得挺好的。我就是怕自己身材不够好，所以每天锻炼。 每天锻炼。 要是美的话，他们拿那个望远镜看挺好的，是美美的一种。 好像没有拿望远镜看吧？ 上海没有吧？ 有 我不知道，反正有 在 外地的时候是有过这么一件事情。 只爱艺术当中的你 啊，对啊， 真是达到了一种境界。为了这个角色忘 我 的地步， 我觉得你要是因为要穿内衣裤嘛，所以一定要把自己本身身体那个条那个线条做得最好，完了观众才会有美的一种感觉，会欣赏。 对，其实你也是从这个角色出发。 那当然 是哈，那于毅是不是也是当时也是练练那个什么健美之类的？ 有啊，他也每天锻炼， 每天锻炼。 这几天因为今天刚来的时候嘛，我说不行，明天要演出了，要别吃了。结果他们端了一个烤鸭上，我就 又控制不住了。 没有，我们是约好了， 明天别吃饭了啊。 没有约好了，今天晚上一块爬楼梯 啊。 对 对对对， 多少层啊？ 啊， 多少三十多层， 我们那个楼就六层，来回来回蹦个十次就 OK 了。 太枯燥了，就干脆别吃那烤鸭为好，不行，因为你在剧中也得脱的剩短裤了。 对， 所以你的形体也非常漂亮， 是一个平角裤 啊， 嗯，平角裤。嗯、但是我觉着，男生嘛，因为他剧本当时写就是他是一个非常阳，虽然他是一个盲人， 嗯， 从他的形体可以表现出来，其实他很活泼，他很好动， 嗯 嗯，可能是。他身体肌肉一定不是那种哇，一般人就骨瘦如柴那种，或者说大腹便便，不会，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男孩子。所以说，他们健康的一个男孩子碰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他们本身再加上一些其实是很美好的情节，然后和母子之间那种很感人的情节，共同组成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看、非常美的戏。 对，应该是非常吸引人的。 所以说，我觉得如果你真要。想看什么东西，那你肯定会失望，因为我们表现出一个是非常美的东西。 对对对，嗯、这个于毅呢，我知道你是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系啊， 对，就主持人专业。 哎，主持人专业，嗯、你还怪不得他快把我饭碗都抢了，我跟他抢着说话，你知道吗？这个啊、主持人专业，而且呢，你还参与了一些影视剧的拍摄。据我了解呢，你曾经在前些时候北京也放了啊，这个叫《男才女貌》， 嗯， 是吧？这出剧当中的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赵磊那个警察。 赵磊， 嗯 啊，这个大家想一想，看没看过这个电视剧？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就是于毅。 嗯， 那时候 对那个造型， 那时候比现在胖，但我觉得那个角色演就是可能，比较讨巧，更加会得到人家的喜欢，因为是演一个好男人。 正面角色，嗯，那你想啊，又是原来学主持的，是吧？现在主持人， 因为我做不了主持人， 为什么？ 你不觉得吗？我 因为有我在，你就做不了。不是不是， 来到您地头上了，没有了，因为还是比较喜欢演戏， 喜欢演戏。我想呢，你有这个当主持人的这样的选择，而且呢，影视剧。应该说在那部偶像剧当中男才女貌能够让你来胜任一个角色就证明对你的一个肯定、有这么多发展机会为什么最后选定演话剧好像演话剧啊我觉得得耐得住寂寞 嗯，其实刚刚焦元说了嘛、嗯、说我演话剧的时候其实非常希望人支持我觉得为什么他说要需要人支持因为话剧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东西 嗯， 你为什么要演如果真要问为什么的话就是喜欢 喜欢 就是喜欢、 而且我是不止一次的听一些这个影视演员也好戏剧演员或者说他们两边都去做的这些演员来讲说的更练功底更表现功底的是舞台上 对 有说是这样吗 是的 因为是现场嘛、嗯、第一 因为其实就是一个教员说的一个现场的问题、嗯、电视剧你可以咔 OK 再来一次、嗯 他的情绪都是断的、嗯、 对 可以这个做出来、 一个表情一个表情接起来那好接这个反打正打 OK 让一个全景、 嗯、 一个中景好了结束五次你说五次话那在话剧我觉得就是他唯一刺激就是我那我还在和教员说我们开场、 嗯、 我们都会说 Go show 祝 对 祝大家 成 功成 功和妈妈 其实很紧张吧 对和朱茵妈妈妈妈朱茵妈妈、啊、刚一直忘说妈妈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是我们获梅花卷 对对 五朵梅花之一 对 嗯 他获了那梅花奖他表演是非常好的在我们眼里非常好但是他每次都说哎儿子、啊、我紧张妈妈紧张然后我说你别说你紧张我也紧张在那个大幕拉开之前大家都是怀着这种紧张的状态但我觉得这就是刺激之处吸引你之处当大幕一拉开当幕完全开灯光第一个亮的时候你第一个亮相第一句台词之后到你鞠躬谢幕的时候你中间发现了任何发生了任何的状况你都要继续下去、 嗯、我插一句那个朱茵朱茵老师就朱茵啊就是演妈妈的、 哦嗯、 就是她那梅花奖是92年在那个北京和焦黄老师和焦黄老师 美国来的妻子 演出美国来的妻子、 嗯、 哎获得了梅花奖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嗯 啊今天我们因为他今天有事没能来 身体不 适所以他、哎、 刚来北京也是嗓子比较干 对 你们 所以谈他的比较少、嗯、其实他的表演他非常精彩 是 他看了戏就知道了 嗯, 嗯不过在这里真是向你们问候啊希望你们能够注意身体因为这个北京的天气比较干 嗯 其实昨天呀、啊、因为下大雨嘛所以比较湿润一些、 嗯、 北京人都受不了感觉像蒸的一样、 嗯、 其实可能南方人就比较舒服了但是今天又特别干所以呢你们要注意声音注意多喝水 嗯 对 啊否则明天演出的时候呢真是容易嗓子就哑了 好的 啊 谢谢你 那么这个于毅啊我想呢你在这出戏当中的应该说好 多风光都是让的女主角给抢去了。 不是吧？ 不是吗？好像你的这个戏份不如女主角大。 肯定不是。 而且你要肯定不是。 我特别希望演这个男主角，因为他中间有跟妈妈一段戏，特别的感人。 对，我们分析过了。 每一个人进来看的时候都会流泪那段。 我们说，其实这个戏最有戏的人物应该是妈妈。第二应该是阿刀， 对， 最没戏的就是阿秋。 啊、 当然啊，不是说 你这么认可吧，九爷、 我认可。 你费了半天劲还不讨好。 对呀、啊， 因为我觉得其他两个人物，包括妈妈，因为她一直是在肯定否定、肯定否定，一直是在情感的一个转变过程当中。 嗯， 我觉得就会比较丰富一点。包括阿东，虽然他是可能是反动作，或者说他是个主动作，他也否定肯定的比较多。我觉得比较单线的就是阿秋。但是阿啾为什么你说你可能说把凤光圈抢进呢？因为阿啾包括焦元他是一个，因为从形体从表演感觉 戏份什么的， 对，就感觉非常好，因为他的形体真是很丰富， 嗯， 他的表情会很丰富。然后我觉着就刚才声音老师提到，就是他是有一个我们很多人不具备的东西，就是松弛， 嗯， 真的很松弛， 自然， 对，自然是在舞台上生活嘛。 他的艺术感觉非常好。 嗯， 从他做学生的时候，啊，我教过他嘛。他做学生的时候，因为一个演员呢，他的艺术感觉。 夜宵我请。 不是，我想讲的，因为我见过太多的学生了，我招学生也好，招考学生也好，或者是见演员也好，就是一个演员，他的艺术感觉你是教不了他的。 对，有些 天 生的， 还天生的、 嗯。 你排戏，你只能给大致的排，那些很细致的艺术感觉的东西，你没法跟他讲的，完全是演员的天分。那么像包括于也好，或朱茵也好，那都是天生吃这行饭的人。 嗯， 就他的艺术感觉非常好，你不用排的很细的地方，他完全一说他就明白，他就出来了。 嗯，这样这个导演呢也省劲儿。 对对、 而且他自己还有一个再创作的这么一个。能力 有一种互动、 一种互动，嗯，哎呀，真是说到这儿，我都焦元演过影视作品吗？ 也拍过电视剧和那个、 在内地演过吗？ 没有， 没有、 那个， 所以我说有点遗憾。 对， 嗯，最近有没有拍电视剧或电影的这种打算？ 其实随缘吧，但是主要我还是希望在舞台剧发展、因为舞台剧真是非常享受这个演出。 嗯， 没关系，那个影视可以产生大明星，但是舞台可以产生大艺术家。 艺术家， 我希望焦远你今后成为一个大艺术家。 好， 没有，我觉得要从艺术家大艺术家再走到大明星， 那 是一个巨明星，包括教皇老师，皇上， 是的，是的，那我想的时间呢，真是一秒一秒的过去啊，我们谈的真的特愉快啊。那最后呢，我还是想请这个李明森先生呢，就这个《蝴蝶是自由的》这出戏呢，给大家介绍几个看点。嗯，最后其实您负担特别重，把大家得拢到剧场去啊。 我想我们排戏有个演员就讲过、 嗯， 这个戏确实考演员的，就看人物。就是一个一个四个演员，每个人物要在观众心目中建立起他们一种，很真实的、很讨人喜欢的、很打动人的这么一个鲜明的形象，这是一个看点呢。对，第二个呢，就是说整个戏的演出过程中呢，我们一个戏的，我把它风格定为是浪漫的爱情喜剧，那么我想观众在看的时候呢，享受整个。这个戏，人物关系中那种浪漫的那种情调 氛围、 还有就是刚才我说了、就大部分时间他们是在笑声中度过的、在欢乐中度过的、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那就是说在虽然整个戏是写实的，但是整个戏的演出过程中呢，让观众感觉到很美的一种享受、这个美包括两个层次，一个是人物的心灵美，高尚的心，那种情操。第二个呢，就是在舞台上视觉效果上感觉到很美。我记得那头插一个小故事，就我们第一次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我们作为另外一方的代表，很紧张，看看上海演出以后是不是能够通过这个演出。后来演出是最后结论是什么？就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戏主题是非常好的，就是非常好的。我相信北京的观众看了以后也会有感受，觉得哦，原来在 蝴蝶秀美如丝 啊、真是 整个这么一个戏剧能够有一种永恒的一种主题。 嗯， 那么这个主题呢是具有宇宙性的， 啊，非常感人的，但又是非常美好的。 嗯， 它又是非常和现实接近的。我们现实中碰到了很多问题，出现了很多问题，在这个戏里都有反映。 嗯， 比如男女之间的情感问题啊， 两 代人这个对爱情两代人之间的代沟问题啊，都在这里面得到了反映。这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部戏。 嗯，蝴蝶永远是自由的。 对， 嗯，哎呀，真是听人讲了以后呢，我也是令人神往啊！有机会我绝对去看。那最后呢，我想请每个人再向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句话，好不好？其实真是把大家聚到这儿太难得了。嗯，那从我们的这回啊，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啊，带给我们的四处话剧的制作人，先来开这个头炮，好不好？嗯，就是李胜英先生。嗯， 希望北京的观众真的能够喜欢我们这四台戏，那么我们回去就得到了安慰。 嗯， 谢谢大家。 还会继续努力，把更多好的东西带给北京的观众。 对对， 嗯，好，那下面是《蝴蝶是自由的》这部剧的导演李明森先生。 啊，北京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在北京长大，在北京求学的。那么这次我把一个非常好的戏带到北京，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谢谢。 嗯，啊，下面是非常漂亮的《蝴蝶是自由的》女主角焦媛。 对，啊，北京听众你们好，我希望你们来看《蝴蝶是自由的》时候，跟我们一块儿笑，一块儿哭，一块儿感受这个美的舞台剧。 嗯，好，谢谢。最后啊，是这个《蝴蝶是自由的》男主角于毅。 嗯，最后一个发言就唱最后一句歌：蝴蝶不再伤别离。24号到29号，大家在长安大戏院不见不散。蝴蝶是自由的， 好，非常好，非常好。这个歌你还在里面唱歌吗？ 是， 有啊， 唱歌非常好， 还要唱歌， 唱得非常好。 哎呦，这是表现你全面素质了，是吧？又要唱歌，而且表现一个盲人，啊，这都是很要功力的事情。嗯，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他们呢将有四出话剧呢来献给我们北京的观众。这四出话剧呢是法国当代喜剧艺术这部剧，以及大型的话剧《长恨歌》，还有大型的历史剧《整红旗下》啊，另外呢还有今天我们隆重推出的百老汇经典名剧《蝴蝶是自由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四位嘉宾，这四出剧的制作人李胜英先生，以及《蝴蝶是自由的》导演李明森先生，《蝴蝶是自由的》女主角焦媛，以及《蝴蝶是自由的》男主角于毅。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他们在6月24号开始到7月10号结束的在长安大戏院和首都剧场演出的这四个剧目能够圆满成功。 谢谢， 希望北京的观众呢能够喜欢你们的演出。 好， 谢谢， 嗯， 谢 谢。 听众朋友，2004年6月，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艺术司的邀请，携带四出话剧到北京来演出。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对他们的采访录音。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沈小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好，听众朋友，再会。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俗话说，人多嘴杂，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不管驾驶速度有多慢， 不管车上是否有乘客， 不管是否停在红灯前， 不管是否有车载电话或蓝牙耳机， 不管谁给我打电话， 我承诺开车时不使用手机。 开车时不使用手机，不是因为你的手没有放在方向盘上，而是因为你的心不在驾驶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听到的声音同样美妙。 和煦阳光，感受到的温度同样温暖。 牵着我的手，一同前行。关爱盲人， 让我看见 照亮世界。 世界就在我眼前。 大音精华，声